爱想自由，凭自信往四方走，让我继续去找我各方的自由。若是遇着你，彼此也各欢喜，这美好一刻我定用心记。若你不想跟我一起，拍拍手我会飞。若是着你失意没心机，我会关心给你有打气。遇着你真的碰上知己，盼这生爱到死。若是遇着你快乐然后要别离，这记忆始终也是很美。让每片段都可爱，有东西可以阻碍心里平凡的色彩，但求和你遇上一次在人海，在你我认识的眼内，闪出彼此最深的领会来，无悔让匆匆一生转眼不再。若你只想永远一起，我会将真心决断地给你。若是遇着你不想跟我一起，拍拍手我会飞。若是遇着你终于再不可一起，爱到分手都这样锡你，让每片段都可爱，没有东西可以阻碍心里平凡的色彩，但求和你遇上一次在人海，在你我认识的眼内，彼此最深的领会来，无悔让匆匆一生转眼不再。自由爱想自由，凭自信往四方走，让我继续去找我各方的自由。